湖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天气晴好，预计最高气温24摄氏度，同时伴有3-4级偏南风，阵风较明显，预计有6级左右阵风，出行请注意防范，空气干燥，需要及时补充水分。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我们再来了解。中午晴见多云，偏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气温21到24摄氏度，相对湿度20%。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偏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4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9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母亲的打谷场，作者鲁克，诵读静美。确实不大，勉强够一头毛驴和一只遛狗转过圈来。阳光铺在地上有些晃眼，那些麦子就要从大田里向这里集结，一年里也只用那么1-2次，但母亲的打谷场始终平得出奇。她总是把细小的石子儿捡出来扔到场外。站在母亲的打谷场上，我感到了时间的空旷。仰起头看看天，还没转圈我就晕了。其实此生我还不如一头驴子或一只遛狗，能够以母亲为圆心，那么忠诚地围着故土转。当我退到场边，仿佛一个局外人，仿佛一粒石子儿被母亲捡起并扔出来。看着打谷场，我无辜而又羞愧。一年又一年，离打谷场越来越远，离母亲越来越远。我始终没能成为他收获的一部分。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听众朋友就听到了这样的一首诗，诗的名字叫做《母亲的打谷场》，而这首诗出自《稻谷深沉》，这是知名诗人的鲁克诗集，一共有4个内容，包含稻谷深沉、这世界值得你赞颂、寂静如此苍茫以及野百合，一共有90篇的诗作。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了本书作者鲁克先生，和大家来分享他这样的一本诗集，来聊聊他的一些感受。鲁先生你好。 喂，刘莎好，听众朋友好。 刚才我想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听众朋友已经领略到了您这本诗集当中的一首《母亲的打谷场》，也是很多朋友都比较熟悉的一首诗，是不是？ 是的，是的。这首诗发表的比较早了，已经有10年前发表的诗刊。 嗯， 是每月诗星的一个专栏。 嗯， 哎，梁小斌，著名诗人梁小斌，写的这个评论，对这首诗是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特别 谢谢， 特别让人有亲切的感受。而且我觉得不论是诗歌也好，还是任何一种题材，那么谈到母亲，其实会让很多的朋友都心动。 是啊，情感都是共通的。谢谢。 所以刚才我们跟听众朋友谈到了您的这样的一本诗集《道苦深沉》，分作四个部分啊。那这样的四个部分，我刚才谈到了，分别是《道苦深沉》、《这世界值得你赞颂》、《寂静如此苍茫》以及《野百合》。那么为什么要划分这样的四个部分？而四个部分都是什么样的内容来构成的呢？ 第一个部分呢，这个《稻谷深沉》也是正好就是诗集，也就借用了第一专辑的名字。 嗯， 主要是写故土的，写亲情啊，这个老百姓的底层生活的。 嗯， 然后第二个专辑呢，这个是叫这个啥，这个 这世界 值得你 赞 颂，这就比较大一些。写的呢是因为我的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老去采风啊干啥，生活在外地也比较多，就是对这个祖国的这种山川啊大地啊这种赞美。对。 然后是寂静如此苍茫。 对，寂静如此苍茫也是当时这个每月诗星的那一组诗苍茫里头的一首代表作。他是写内心的，写诗人的内心，也写这个诗人所感悟到的这个世界的一些寂静的东西。 哎，那野百合呢？ 野百合是爱情诗的一首代表作。 没错 它是一个爱情诗的专辑。在这里头也顺便说一声，因为今年准备出版这个这个一系列的这个爱情诗，其中野百合是重要的一本。 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了这部诗集的几个部分当中，它会安排了不同的内容。那接下来呢，其实很多朋友啊对您的诗非常熟悉，然后呢想借我们的节目了解您的这样的一些人生经历啊。写诗其实是应该说是追风少年们的梦吧。 是的，是的。 但是当追风少年们长大了，其实风逝去，梦可能也逝去了，但是您的梦实现了。 谢谢。 怎么走上写诗的这条道路，而且一直坚持下来，然后让这么多朋友都喜爱您的诗呢？ 谢谢刘莎。这个最初写诗，坦率地说，真是因为爱情，情窦初开嘛。我大概是18岁的时候，因为最早是写旧体诗，大约18岁的时候开始写，在部队嘛期间就是开始新当兵，第一年的时候就开始写诗。写诗呢，也就是摸索吧。后来从部队回地方以后，后呢，报了这个诗刊的刊售，还有当时那个河北的一家诗神，现在叫诗选刊了。当时最早发的一首也是爱情诗，叫做《祭奠的祭》。然后呢，那时候是就是怎么说呢，叫没有愁偏说愁的那种，抢说愁的那种哦。然后当时就发了， 追风少年的愁梦， 为赋新词抢说愁。如今呢，这马上都是年近半百的人了，所以一回头挺羡慕那个时候的。 哎，我觉得其实大家我说的是我们普通人啊，这当中包含着我啊，包含着很多的普通的读者，普通的这个听众。我们大家呀，感觉写诗的人和写小说和电视剧的编剧，你们其实都是艺术家，但是不是一样的艺术家。您个人有没有这种感受？ 大家都那么说，但是刘莎您问巧了，我呢您说的这三个我还都是。首先我也是个小说家，也在写小说，然后呢还是个编剧，现在在做着编剧导演工作。 先来问一问啊， 那个 您刚才说了您也在写小说啊，那么愿意不愿意以后合适的机会到我们读书俱乐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您的小说呢？ 完全可以啊，太好了，感谢刘莎。 那听众朋友，我已经替您邀请了鲁克先生，他以后的小说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所以今天咱们先聊诗，以后咱们还会再聊小说。那再说到了编剧啊，其实很多的作者他们都担任着编剧这样的一个职务，但是您愿意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您的一些作品吗？编剧的作品吗？ 编剧的作品呢，这个下半年要准备开机的一部呢，是我和女儿共同完成的，应该是主要是女儿的完成的，我到最后呢是等于是帮她就是扫扫尾的工作，叫《青春在上》。她是大学四年写的一个，当然在我的指导下了，写的比我好，然后大学毕业一年了，整整五年的时间在打磨，现在还在根据这个合作伙伴，包括这个收购平台在修改这个剧本。 哎，也就是追风少年长大了成熟了，现在追风少女已然开始涉猎文坛。 是的是的是的，女儿也长大成人了。是的，现在她也是个作家。 哎，听众朋友可能看不到啊，其实鲁克先生的女儿呢就在我们直播机房的外面。我们这个直播机房它是一个套间，有玻璃隔断，然后她正在外面看着父亲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她的诗集。鲁克先生介绍一下女儿，女儿怎么称呼啊？ 女儿原名叫鲁江南，因为我爱人姓姜，姜子牙的姜，他就取一个单字叫楠，楠木嘛，就说要成才呀。后来呢，他这个写到他这个，他因为有点自传体的这个长篇小说叫《青春在上》，写他们大学生活这一块，他给他自己取了个名字，也是同学们给他取的一个昵称，叫鲁小胖，因为他是这个名如其人，的的确确有点，反正挺不瘦的，乖女儿。 哎，实际上就是女儿把这样的一篇小说完成之后，然后父亲呢再根据这篇小说做了润色。 不对，他是先有剧本，我直接指导他。 先写的剧本。 对对对，因为那一年他是回来跟我跟妈妈讲，他的第一个暑假讲他宿舍里头的一个小孩，小女孩我见过，叫外号叫石桶，名字很不雅的，但特别有趣，就是讲着七八个孩子怎么跟石头过生日了，有这个想起来，我说哎呀，小东西你这个挺好的，把它写下来。他说爸爸我这个没写过怎么办，我说你大胆写，参照爸爸的那个剧本叫幸福的模样。 剧本很繁杂呀，好多好多的细节跟小说不太小，说就你把这个事儿说清楚了，跌宕起伏，然后让大家觉得哎，这事儿很有趣儿，就可以完成了。但是剧本比那要复杂的太多了呀。 对，刘珊您说的对，这个小说呢可以天马行空。 对呀， 你可以去梦游，写什么都行。 你剧本顶落下来能让演员演出来呀。 是啊是啊。所以呢，最初我也是把您的这些担心提前跟他说，我就说呢，你要用镜头感去写，你不是在写，而是在拍。你拍的这些，你笔下写的冒号后面的这些话，演员的这些台词，都不是你在说，是演员在说。你是一个客观的，你是个导演，是一个剧务人员在边上看着的人在说，就有这种现场感，突出画面感。 刚才谈到了啊，鲁克先生的女儿鲁江南的一些情况。那么在我们上直播之前，其实，在读书俱乐部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每次呢都有一些精彩的内容和听众朋友和读者朋友一起来分享。那么在我们上直播之前呢，爸爸鲁克就给女儿吩咐了一个任务，说小胖你快给我挑挑啊，哪个诗给听众特别合适。后来挑的爱情的是吧？ 对，女儿说爸爸你还是读爱情的。 因为爸爸的第一首诗记就是爱情诗， 那时候我都能背下来。 愿意跟我们听众朋友 可以 分享一下您的第一首诗吗？ 我想想第一句啊， 您到底能不能背下来？您刚才给自己挖了一坑可 真是给自己挖了一坑。 跟大家分享这首， 我试试 可以吗？ 可以。这向阳的山坡曾开满七色的谎言，最美的一束正是我枯萎的心愿。肆虐的秋风嘲弄我贫血的容颜，这漫天飞舞的絮子能否种得出与你同在的春天？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本诗集呢是《稻谷深沉》。来做客的嘉宾朋友呢，也是这本诗集的作者，著名诗人鲁克先生。前面呢，我们跟大家是谈到了这本诗集都讲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也简单的其实说到了一点点啊，鲁先生怎么走上了这个 写诗的这样的一条道路，而且最重要是怎么能够坚持下来。然后呢，我们大家听到了，不仅有以前的追风少年，现在呢还有追风少女，而且追风少女好像对您的这个诗集非常的了解。您有没有问过这本诗集出版以后啊，女儿对这个诗集的感受呢？ 女儿这是我的第一读者，因为我这几年差不多十年时间吧，从微博到现在的微信，比较的自媒体比较这个流行的时候，我每天都是用手机在写作，第一时间就发在微博和微信圈里。女儿和她妈妈以及我的朋友圈里的朋友都是第一读者。他们好与不好我能知道，因为好的点赞就多，留言就多，不好的就比较光板。 但是其实也有这个曲高和寡的时候，所以好和不好您心里应该最清楚。先来说一说，我们来听一听女儿对您的诗的评价。 她的文章里写过，说爸爸好哭，说爸爸像妈妈。这是当年她发表在这个家庭杂志的一个叫爸妈妈年老，其中我都记得她对我的印象，就说爸爸爱写诗爱哭，写着写着就爱流泪。对于诗歌吧，我有个什么观点呢，那也是当年青春诗会的时候，每个诗人要有一句话的诗观。我有一句就是说，就用最朴素的语言书写你最真实的疼痛或感动。所以呢，我是一直呢就用这个方向，潜移默化的就是指导自己吧，你总要有个方向，那么就别写那些虚头寡脑的，比较飘的。有些人就在玩文字，这个我前几天写一个，因为我也一直在写诗话写诗评，其中有一个大概是一星期前我写的，愿意分享给大家。就是大概意思说啥呢，我们大家都在说就是总在想怎么写诗，老是去想着怎么写诗。实际上我觉得呢，我曾经也是有过这一段，老想着诗该怎么写怎么写诗。其实我现在都马上50岁的人了，49岁我才悟出来，就是不要老想着怎么去写诗，而恰恰要想着呢你怎么写生活写生命。这个语言这个东西啊，它仅仅呢是一个工具，就像锄头像镐像锹这些东西呢，那么我们要在意的是啥呢，是要在意用镐用锹用锄头去达到的某种目的，去收获什么做什么，而不是工具本身。所以呢有很多人包括我曾经的我都把这个就走歪了。 谈到了写诗啊，前面呢我们听到的是女儿卢小胖追风少女对曾经的追风少年的诗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啊。那么其实啊也有一些著名的学者对鲁克先生的诗有着这样的推荐，比如说莫言先生他就这样说了，诗就该大大方方的，大格局大情怀，充满人间大痛与大爱，我觉得这才是中国诗歌中国文学应有的大气象大气度，而鲁克的诗里就有这些。那么像李静泽先生也谈到了，文学作品要关照当下反映时代，写作的这个作者笔下要有人，有人生和人间，而鲁克的写作紧贴地面，他的诗里有热血有泪水有慈悲，地理和心灵上的故乡双重失去成了变革时代都市游子们的普遍隐痛，而鲁克试图通过这些诗歌给自己也给世人找到灵魂的故乡。他也一直在为中国的新诗寻找故乡，传统深处芳草鲜美，诗的胸膛有爱安居。其实很多学者呀很多名人啊都给您有不少的推荐，我就在这儿呢不一一的赘述了。那么在这儿呢请鲁克先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吧，或者说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比较感兴趣的一件事情，也是您刚刚提到的，您说您将近五十岁了，49岁 才 悟到了这样的一点啊。 对， 就是写真实的东西给大家。 对， 那么您有没有感觉到您之前的作品和您现在作品的区别呢？ 早年吧，就像我刚才给大家背诵的那首，就是那个时候18、19岁哪有什么这个生离死别呀，就是为了生离死别而去想象的生离死别。那么此后倒是真的有了，等到这个识尽愁滋味的时候就欲说还休了。我呢有一个简单的跟刘莎和听众朋友分享的一个，就是也是我创作的一个为什么会有您刚才提到的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我在30周岁的时候，也就是2000年的时候呢，我从信用社，就是现在应该叫农村信合了吧，在那个银行呢是端了10年的 金饭碗吧，我就给他扔了。因为当年顶父亲的班进的银行，从部队回来的那个，在我是个农村的孩子，那么这份活儿，这份职业对于我的父母来讲那是非常非常重的。30岁的时候呢，也就是为了诗歌吧，当时还有书法，那时候老获奖，获奖呢在单位里面银行你知道，而且我做了10年出纳员，金库的钥匙一直在我屁股上， 身兼重任， 是啊， 捧着个金饭碗。 所以呢这个老获奖也是个麻烦，你要请假领奖嘛，也给单位给同事造成很多其他的额外的负担，所以呢有时候就想想干脆别给人家添麻烦了，就辞职了吧。那时候女儿非常小，7、8岁，就跟了我，先是去的南京省作家协会，然后江苏省作家协会一个扬子江诗刊，在那打工。后来呢来到北京，来到人民文学，在人民文学杂志打工。然后就这期间呢接触了特稿，也叫纪实，我们这个文学界叫报告文学，这是报告文学的一个分支，属于纪实，就是作为所有的大报纸有的这种叫特稿。这个呢就是来写这个。写这个呢我倒是一下子人生就打开了。首先纪实嘛，所谓纪实就是要真实的东西。你比方说流沙，今天北京发生了什么什么事儿，我从您的这个广播里听见，或者我在报纸上看到，或者网上看到，我第一时间就冲到现场去了。那是不仅是北京了，是全国各地，第一时间到现场，然后从采访到撰写到发表，这个周期有多快的时候呢？就是一天，因为那个杂志啊，它是提前一个月上市，有的时候你赶到那个发稿期，比方说今天晚上杂志就要下场了，这个时候跟总编报我们有一个北京或者是内蒙有一个重大的什么什么什么事儿，他们肯定也都看到了，那么这个我已经在现场，请留出版面，那个时候我就做到了这样，所以也比较拼命。说的俗一点吧，因为在几家在这里我也不妨提提他们的名字，一个是广东妇联的家庭，一个是湖北妇联的知音，大家一提就好像有贬义，说这个知音体，知音体倒是给了我很多很多好的东西。 我其实也是知音的读者， 哎呀，谢谢他们几个杂志的老总现在就是10-20年的交情了，坐下来现在呢我是这2家杂志曾经都是他们最重要的作者之一。然后呢我这个因为从银行辞职是没有薪水的，那几家杂志社也是仅仅拿着那个他连合同工都不叫，就是打工嘛，那个工资非常低廉，靠稿费。那么呢纯文学的稿费，尤其诗歌这会儿好一点，一行能达到20-30块，最初的时候一行2-3块钱呢，那我最少的一个稿费就2.5块，发在一个报纸的冲锋里，靠诗歌去养家，那就是一个诗友说的饿死你狗日的诗人，是要饿死的。所以为了不饿死，为了养活女儿，养活这个家，我呢就给这个三刊一报，一个是知音，一个家庭，还有全国妇联的叫婚姻与家庭，然后一个华西都市报，这是15年前在国内是搞出最高的4家，三刊一报，我是他们的最重要的作者之一。稿费也非常丰厚，因为我也比较拼命嘛，那时候刚在燕郊买的小房子，这个还贷的压力也比较大。那么我最多的时候一个礼拜呢，像那一届那个悉尼奥运会，山东的4个奥运冠军女孩子，窦丽呀、唐功红啊，那几个都是我采访的。从采访到写作到播到发出，只用了6天时间，4个人，那么就几乎没有睡觉，就是这么拼出来的。那么这个跟刘莎和听众朋友想分享的是啥呢？不是说我拿了多少稿费，买了多少房子，我想分享的就是这些底层生活，我就采访他们，他对我灵魂上有震动。就是我有一个在这个特稿界流传比较广的一句话，也是我自己的写作的一个戒律吧，就是三不写。哪三不写呢？就是首先是不能震动、不能感动自己的，不要去写。还是，另两个我想呢，就是反正首先要感动自己，要震动自己。还是要首先一是要有善意，没有善意和暖意的不写。不能首先感动和震动自己的不写，不能引人向上的不写。这三个呢，这个谢敏先生呢他比较了解，所以呢在给我的这诗集的推荐语里也用到了这个，他就说呢，鲁克显然是把这个特稿上的这个三不写的原则用到了诗歌写作上。所以我一直呢跟我自己包括我的女儿写作，一直有一个这么一个算是谆谆教诲吧，或者说是就是一个心得，就是啥，就是一定要写你熟悉的， 一定一定要写你真实的，你自己能看得见感觉到的，不要去写一些虚构的、夸张的、虚无缥缈的，与老百姓的生活一点关系都没有的。所以就是我说的那个，用最朴素的语言书写你最真实的疼痛或感动， 用最朴素的语言书写你最真实的感悟啊，这样的言语就出自《稻谷深沉》。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稻谷深沉》这本诗集。来做客的嘉宾朋友呢，是这本书的作者鲁克先生。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我们读书俱乐部将继续和听众朋友来分享鲁克先生的诗和鲁克先生的感受、感悟和经历。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气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2003年4月16日，湖南涟源市七一煤矿在井下水舱扩容掘进时发生脱水事故，17名矿工被困井下。6天后，救护队员找到他们中的16人的遗体，一人至今下落不明。在聂清文的遗体附近，救护队员发现了一顶安全帽，用粉笔写满遗言：骨肉亲情难分舍，欠我娘200元，我欠邓树华100元，龚泽民欠我50元，我在信用社给周吉生借1000元。是不是遗嘱的文本格式里最简单的一种？这是不是一个底层老百姓一生的清单？2003年暮春，花瓣如雪，空气中飞扬着另一个灾难性的名词。一顶老旧的安全帽，一如粗糙的头颅，从数百米深的地下出土。当然，并非文物，但那密密麻麻、歪歪扭扭的粉笔字，一如甲骨，刺痛我的眼。请注意。这份歪歪扭扭的遗嘱的关键词，欠。17只小鸟欠天空17对飞翔的翅膀，17个丈夫欠妻儿17双如山的肩膀。多么简单的算术，整整6天6夜，17条生命就在黑洞洞的地狱里永远告别了蓝天。绝望和痛苦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呀，兄弟。当时那一刻，冰冷的地下水迅速漫过腰膝，我牛一样吃苦耐劳的兄弟，我石头一样沉默是金的兄弟。你摘下那顶帽子，你终于知道，在没有阳光的地方，什么样的帽子都不安全。在死亡来临的一刻，你怎么能用千条给生命留言？人欠你的，你欠 天人，一目了然。你一生劳顿奔波，为的就是那几个可怜的数字吗？多少悲苦辛辣隐藏在苍白的数字后面，你无法留下更多的话。水漫上来了，安全帽的边际、粉笔的长度以及时间都相当有限，不受亲情难分舍，一个字就是一滴失色的血啊，我的兄弟呀、 啊！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前面听众朋友听过的也欣赏过的这样的一些诗篇的一个合集，名字叫做《稻谷深沉》。而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就是这本书的作者，《稻谷深沉》的作者，著名诗人鲁克先生。在前面的时间当中呢，鲁先生是跟大家分享了这样的一本诗集，都谈到了哪些的内容。其实最重点的，我想听众朋友已经了解到了，鲁先生他其实在写诗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不仅仅有坚持，那么也有改变，而这更多的是我在节目进行到这里的时候，我由衷的感受到的是鲁克先生的那一份对这个世界的爱，对人和人之间的那份善良。其实刚才在您谈到您辞职啊，您从您的金饭碗，您放弃了您的金钥匙的时候，您来到北京，到全国去闯荡，在您说啊，您当时比如说稿酬很微薄，然后要养活家庭、养活孩子的过程当中。虽然您说那时候很苦很累，但是我看到您的脸上始终有笑意。 谢谢，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特想问一句，您觉得那个时候苦吗？ 当时深陷其中的时候是觉得蛮苦的，有时候你看不到头。比如说在南京的时候，在来北京之前有一段时间是在杂志社不说原因了，反正是那个饭碗丢了，在那个中央门火车站附近呢，就搞了一个小小的一间柜台，老婆在那看着，孩子在上小学，我干嘛呢？我自己租了一间非常非常简陋的一个小屋，做干洗店，出来做干洗店的小老板。那时候最少的时候下雨，我印象非常深。那一天，只烫了两条裤子，人家洗完的拿过来烫的，一条多少钱呢？2块钱。那一天房租就没有了，那个日子很恐慌。但是现在回过头再看呢，其实那个时候也很幸福，真的很幸福。这话不是唱高调， 我能听到您对诗歌、对文学的爱，也能够听到您这十几年的坚持。其实也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啊，刚才我也跟鲁先生说，他说有知音体，他说可能现在谈到知音体有人会觉得哎呀有点异样的感觉。那么我也把我的感受来说一下啊，当然这世界有美好也有不美好的事情，那么如果说一个世界啊全都是美好的，全都是完美的，那应该不是真实的。我相信啊，任何一个美好的世界都会有瑕不掩瑜的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为什么和鲁克先生一样喜欢知音体呢？可能很多朋友为什么不喜欢知音体，说那里面都是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最后好人有好报。那我想其实这正是这社会，这真实的社会很多的啊，或者说很大的一个份额，一个比例。为什么很多人特别去钻牛角尖，说啊你看这地方就有小偷，或者那地方出了说出什么事儿，这世界不安全。那我想这真的是有一个比例的。如果这个世界里面有 95% 或者 85%、90% 这样的比例都是美好的，你为什么会要揪住那小小的不好去不放呢？我觉得我看知音体的时候，因为我知道那是真的，因为我知道那并当然也有文学的创作，有一些作者的这改编，但是我更知道有好多是源于特别深沉的爱，特别深沉的宽容。而鲁克先生的诗集里面的爱和宽容其实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了。 一个人他的作品所谓的文如其人，他不是一句空话， 你有什么样的价值观，你一定有什么样的文字呈现。这个说到自因体，刚才刘莎妮说的非常好，这个世界肯定不完全是美好的，但它一定美好，起码占一半吧，是吧？ 我觉得如果有人说这世界是完美的，那他肯定 那他是假了， 说的是假话。 所以就从我自己这个这个一回头一看，当年的那些所有的艰难的经历，那你说艰难，就比方说痛苦吧，它是相对的。当时觉得痛苦，现在一想想人生这个经历，没有这一段，我现在的小说就不会写得那么扎实，尤其剧本，它就会。 我觉得您的那一段啊，对于您来说是您的一份磨练。 是的。 那么能够成长成如今的您，能够给所有的普通人啊带来那么多感动的您，但是我其实也特别希望，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或者是读者朋友，可能您现在的生活不尽如人意，但是在您欣赏鲁克的诗集的时候，其实您不妨来了解鲁克先生的经历，在他不如意的时候，他的那份坚持，他的那份毅力，才造就了今天的著名诗人。 谢谢刘莎。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我的这个真实的故事呢，其中还有一点就是说，在你最痛苦的时候，你不能闲下来，你不能在那等，我等着好运来，我天天去烧香去拜佛，那没有用的。在我最困顿的时候，差不多有十年，给知音家庭写稿子，这插一句就是说，我是获得了全国最高的稿酬，而且是最高的奖励。曾经 我觉得我是一定看过您的稿子。 谢谢。那您应该是能看到，当时呢，这两家杂志，因为我比较拼命三郎嘛，他都知道鲁克非常拼，为了还贷款，然后怎么办呢？我就拼命的写，然后呢，最多的时候，这两家杂志都出现过这种情况，一期杂志有11篇到12篇，其中有1/3是我一个人的， 很大的量啊！ 是啊， 嗯， 怎么办呢？又不能动用鲁克，然后都把我女儿的那个，那时候她上小学，把她小学的同学的花名册就拿来了。我的笔名是真实的，只是不是我的，是孩子的同学的。 那肯定 一个班上 用过鲁小胖， 鲁小胖没用过，他鲁江南用的最多啊！对对对 啊！现在鲁江南一定也是著名诗人， 他诗歌散文诗获过。这个国际性的大奖，在海南获过3等奖。 刚才我们说到了啊，这十几年的应该是一个漂泊的经历，让鲁克先生能够有更深刻的感受，能够写出普通人的那份感动，不管是苦也好，乐也好。那么现在，您回想曾经的经历，刚才说到了，爱支撑着您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您有没有感觉您的家人，不论是您刚才说的女儿也好，还是您的爱人给您支持，您的感受有没有？ 那太多太多了。这个我又要说到最困顿的时候，说实话，人呢，像现在怎么说呢，在老家的人啊和诗歌间的朋友里呢，觉得我好像功成名就了，其实没有，远远没有。最痛苦的时候虽然过去了，但是现在想想非常弥足珍贵。能守在身边的就是他们俩。这个那段时间我印象非常深，有一年我在外头采访，我其实身上也没钱了，女儿就给我发短信说，爸爸你得快点回来了，我出去差不多半个月了吧，说你要再不回来家里钱就紧了。 我现在跟所有听众朋友来说一个事情啊，因为今天和大家分享鲁克先生的这本诗集，其实鲁小胖也来了，他呢现在已经坐在直播机房里了，然后爸爸已经是泪水连连了。小胖，该到你出声的时间了。 刘莎老师好。 有什么想跟爸爸说的吗？ 我觉得很、 你先说爸爸的这本诗集你是喜欢还是爱？ 爱。 有多爱？ 像爱我自己父亲一样爱。 能感受到这么多年爸爸的奔波，可能不能够给你带来非常的那种，比如说大富大贵的生活，但是给你带来了特别充实的精神的享受，你能感受得到吗？ 可以说，就是因为这种精神的引导，所以我才跟我爸走了一样的路。 妈妈怎么说你们这条路的？ 文学的不归之路。 你自己怎么理解这条不归之路的？ 我自己本科读的是设计，然后当时也跟爸爸针对我自己的小小的规划的这个未来的问题有过激烈的争执。我爸是说，能吃文字这碗饭其实是老天爷赏你的，你如果放弃了这样的天赋也好，或者说是你后期有机会提升这样的机会，那真的是暴殄天物。而且我爸说我最多的并不是说你有天赋，而是说你太懒了。 你自己觉得懒吗？ 不勤快，要不然能叫卢小胖吗？ 我跟你说一下，我妈也说我特别懒，我感受和你一样，我确实也不勤快。跟听众朋友坦白一下，我比卢小胖胖。 没有没有。 刚才说到了对爸爸这本书是爱啊，能不能用语言跟听众朋友来描述一下，这一份爱是一份什么样的爱？对爸爸这个世界的爱。 作为家人去夸爸爸的诗集，难免有王婆卖瓜之嫌。但是我想说，我真的觉得爸爸出这本诗集，道骨深沉，就像我一个兄弟，我一个姐妹，是一个娘胎，一个父亲出来的。他受了很多的苦，他是我的爸爸和我的家庭所有的过往经历的一个缩影，也是我们这个家庭所处的这段时期这个时代的一个缩影。所以我觉得道骨深沉比我要成熟，他是我爸很优秀的一个孩子，比我优秀。 你是当你认了一个哥，还是当你认了一个姐？ 那我觉得应该还是个哥哥。他很坚实，很硬朗。 好，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是《道骨深沉》这样的一本诗集。翻开这本诗集，那么会有很多的感动。其实在没有翻开这本诗集，我在看鲁克先生的一些简介的时候，我就已经深深地感受到了啊，能够用自己十几年的时间汇聚成一本诗集，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十几年的时间当中，不断地没有放弃自己追风少年的那个梦的人，这个人就值得大家去欣赏他，去分享他。鲁先生说到了道骨深沉，刚才女儿给了您的这样的一个评价，现在什么样的感受？ 我很感动，也很诧异。他说的，把我的诗说成他的哥哥，这个比喻是我心里都听着又暖又痛。他挺懂他爸。 其实您就是给他安排了一哥哥是吗？女儿一下说出来了。 是，谢谢谢谢，也谢谢丽莎。有一点更正一下，我的这本诗集是我人生的第一本诗集，说出来许多人不信。算是全国还算是个成名比较早的诗人，但居然出的第一本，实际上他不是十几年，他是三十几年。 哦，我一直以为是十几年的一个汇集。 这里头十几年的作品相对成熟一些，占三分之一，然后是三十多年来，差不多有三十四五年来，在我从部队回来到现在，有5000多首诗，从里头挑出的90首，还是比较用心的。这个按小胖的说法，就是咱自己夸自己，这里有点啊，太 确实是哥哥了。 谢谢，有点啊，太的脸皮太厚了。听众朋友们，如果 您信得过，您去买本看看。我有一句话，前几天跟出版社的同志关于宣发上我说了，我要敢于去跟读者去承诺，就是说你不能拿一些劣质的这种像兜售的假冒伪劣一样去骗读者。那么我都怎么承诺呢？就是说你有权骂我，我是讨骂的。如果你读不懂，你可以骂我；如果你不喜欢，你还可以骂我；如果你从这里头得到的不是感动、正干和思考，而是相反，你可以骂死我。 刚才是鲁克先生的自己的一个感受跟大家分享呢。那其实在这儿呢，我也想把我看这本诗集的这样的一种感受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那么刚才已经说到了，我其实以为是十几年，如果是三十几年呢，我更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份坚持。如果大家在累了，在倦了，在心里面觉得缺点什么的时候，打开这一本诗集，我想你的心里面一定会有东西走进去了，这是我最深的一种感受。我们的节目要跟大家来说这样的一本诗集，已经进入到了节目的尾声了。那么其实原本呢，我们是安排了有一首诗请鲁克先生跟大家分享，但是今天因为小胖来了，鲁江南来了，所以这个任务就交给江南了。江南，把你和你爸爸共同都非常喜欢的那首诗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好，谢谢。这首诗的名字叫《其实花朵也是星星》，作者鲁克，朗读鲁江南。其实花朵也是星星，亿万年约等于一个季节，星星亮过，花开过，一如这浩渺宇宙我们来过。其实泪水也是海洋，无穷的苦涩约等于小小的感伤，海洋哭过，泪流过，一如这苍茫世界我们爱过。 这样的一首追风少年和追风少女共同喜欢的诗跟大家分享过后啊，在节目的最后，其实我还想跟大家来分享这本诗集。我到现在啊，因为跟鲁克先生的这样的一个交流，我更加了解这是一本坚持，这是一本毅力汇聚的诗集。那关于这样的一个诗集，在节目的最后啊，鲁先生还有什么想和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内容吗？ 听众朋友，当您累了，当您痛了，就读一读我的诗。如果您不想花钱买，就上网上搜鲁克，搜稻谷深沉，有大量的诗免费的。当然这个说的话不负责，还是买一本吧。是你为了出我这本书，它是裸脊线装精装本，是目前国际上应该说是最好最好的诗集。要相信我，它不仅是外观最美最好，它的内容也一样，像我本人一样，像我的女儿一样。相信我，读它吧。如果你不喜欢，你骂我。尤其是如果你读不懂，骂死我。谢谢，谢谢刘莎，谢谢听众朋友。 小胖，你的结束语是什么？ 非常高兴有这样的机会。我再也不怕说我的爸爸是个诗人了。我觉得是诗人是个值得非常非常值得自豪的事情，所以我有一个诗人爸爸，我很自豪。 自己写诗吗？ 我其实写过，然后 得过奖，但是上小学的时候，长大了以后，刚才你爸爸说你这段，我想知道长大以后还有写诗吗？ 写了也不敢给爸爸看。慢慢的锻炼，我需要沉淀。对， 说一说你对爸爸的这样的一份坚持的感受吧。这样的一条充满荆棘的文学道路的坚持的感受吧。 我说感受可能都会词不达意，但我选择了和爸爸一样的道路，这就是我的态度。